我思念故乡的明月，还有青山映在水中的倒影。哦，妈妈，如果你听到远方飘来的山歌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。

多的幸福在一起，有情的人在一起，甜蜜和爱情在一起，真和谐在一起，甜蜜和爱情在一起，爱和光明在一起，春天和光明在一起，爱和光明在一起，春天和光明在一起， 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邹德华演唱的《幸福的生活让我们歌唱》，江佩东带出的《重逢》，吕文科演唱的《八达岭上望八方》。 快乐 俺之岁今悠悠，随地旋我滚滚流，是你相思大了结，想唱山歌怎起